天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本市大部分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只有少数路段车辆集中。京藏高速北沙滩路段进京方向车多，德胜门外大街德外桥到德胜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为你带来超长2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好了，欢迎你通过两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了，一种是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和二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当然新朋友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我呢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动听会心碎。 汽车维修将拥有电子病历，你看好电动车的未来吗？趁着北京周边自驾游特别推荐，峰回路转又一村是哪儿呢？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2月14号星期三，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汽车维修将拥有电子病历了，是真的吗？当然了，以假乱真，以次充好，扩大维修。汽车维修行业存在很多的乱象，一直为消费者所诟病。那么今年交通运输部启动了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建设工作。到2018年8月底，维修电子档案呢将力争实现覆盖80%的一类维修企业，70%的二类维修企业，并积极覆盖3类维修企业，形成有效的维修企业维修记录信息采集和监管机制，确保汽车维修电子监控档案系统的真实性、可靠性，数据开放共享，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可是福音哦。届时汽车维修电子档案将生成车辆专属的维修病历，再也没有那些乱象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Don't worry, I will fight. Anywhere you want, never love you. 第29名 萧亚轩闪闪惹人爱。 第28名 苏打绿飞鱼。 你没去过也没拍没有留头笑的。 第27名 刘惜君我很快乐。 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爱。 第26名 丁丁让你猜。 难道你问我 baby， 我只好让你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nna see you run anywhere you want, never let the darkness hold you back, no fear of getting lost. I wanna see you fly way beyond the sun, anything you're ever gonna dream, I pray that it will come. But if you ever fall down straight to the bottom and you can't get back where you started, any place, any time, you gotta know for you I'll fight. Where you wanna go, I'd love to take you there. We said I could make the road easy. I wish that life was fair. Don't wanna see you cry, even when it rains. And I hope you don't forget this, you were born for better things. But if you ever to say yeah. If you ever fall down straight to the bottom and you can't get back where you started with no strength to stand, I'm gonna reach for your hand. When the going gets rough, right when it's sudden, I will be there to help everybody in any place that needs time. You gotta know for you I'll fight. 好了，刚刚这首歌呢，就是上周第50位，本周上升20位，来到第30位次的 Daughtry 的这首 I Fight。Daughtry 呢，为了追求音乐梦想，曾经参加2015年澳大利亚摇滚乐团主唱甄选，虽然并没有获得青睐，却在第二年登上了家乡的第5届美国偶像，而一战成名。好了，继续攀升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有爱才有恋爱，人生两月爱，谁觉得此言是因为愁？

凭空，不如不说，向神堵上耳朵。 法律的飞鱼，吴青峰在大二的时候曾经患严重的抑郁症，那种一看到人就害怕，不敢面对任何事情，不敢面对朋友，害怕一切一切的状态。被朋友拖去春天呐喊的路上，在垦丁的车里看到窗外的海，便无可救药的发呆了。在这时候，脑海当中出现了一群飞鱼在海面上上下跳动，于是立刻写了这一首《飞鱼》。写了这首歌曲之后，吴青峰的抑郁症便不治自愈了。哇，音乐就是如此神奇。苏打绿的飞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的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强得多，我还是很快乐。做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负一层壁座，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 刘惜君的我很快乐，歌曲呢也是对刘惜君的真实写照，表达的是她的坚强宣言。那这首歌曲并非专辑的主打，却受到很多人的追捧，所以只好作为单曲再次宣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一首活力四射的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开口，快说你喜欢我吗？ 来自丁丁的《让你猜》，上周第49名，本周上升23位，来到第26位次。丁丁的《让你猜》，丁丁清丽脱俗的外表，高亢嘹亮的嗓音，再加上纤细而又具爆发力的歌喉，让人体会到的那种异乎寻常、与众不同的气质。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欢迎你在广播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继续来揭晓榜上金曲，还有更多的精彩，你怎能错过？ 遇上你那天起，生命开始出现了奇迹，天空笑得好美。手放进你手里，心里默默宣誓只爱你，一辈子也能肯定。其实爱让人伤得再彻底，在我的眼里还是会相信，最真的人最后一定可以找到幸福的途径。 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连同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5度。受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白天光照减弱，气温与昨天相比呈现下降趋势。好在最高气温还能上升到7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不太冷，适宜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音乐人毛不易获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音乐制作总监萨顶顶的邀请，现身电视原声专辑首播主打歌《不染》歌曲 MV 于近日上线。歌曲 MV 搭配剧中广阔的世界观、唯美的故事画面和纠葛的感情关系，呈现出歌曲中生生灭灭、一世浮沉的内核。FIR 乐团主唱菲尔丹菲推出新单曲《苍穹》， MV 远赴内蒙古拍摄，还邀曾任徐克电影美术设计的大陆漫画家陆明担任视觉设计。没想到团队在当地取景3天，菲尔与陆明朝夕相处，竟擦出了爱火。美国乡村歌手达瑞尔·辛格塔利于当地时间12号突然去世，终年46岁。发言人证实了他的死讯，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受春运影响，目前西客站北广场周边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冰，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问了一个问题哈，你看好电动车的未来吗？好了，先进入第20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经过了2017年一年电动车井喷式的发展，在这一年里，中国发布了纯电动超跑、纯电动重卡、四门纯电动运动轿车，可以说国内纯电动车企也是百花齐放。电动和燃油汽车各有优缺点，比如保养吧，传统的燃油车需要定期做保养，一般是5000到10000公里不等，需要更换机油、机滤，时间长了呢还要更换火花塞等等，而纯电动汽车则不需要。只要定期检查车的易损零件就可以了，比如轮胎呀、刹车呀等等必要检查的东西，而且保养的里程也比燃油车要高出不少。然而电动车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保值性。纯电动车是保养比燃油车要简单很多，花费也少不少，但是呢，使用几年下来，电池的衰损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如果电池系统出现问题，更换或者维修的成本可能也会比车价还要贵，这就造成了纯电动车保值率比较低。但是以上都不可能阻止电动汽车的发展，在现在的大环境和政策压力下，燃油车肯定会越来越少。 目前很多国家的车企都相继宣布几年或者十几年之后停售纯燃油车，因此也许有一天氢燃料电池车或者混合动力就会完全取代纯燃料汽车，成为更加环保更加便捷的移动出行工具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LaBeouf Natalie Nour Red Lights。 第24名， 5566，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事还在偷？ 第23名，魏晨，自我崇拜。 自我崇拜。Oh, it's my life,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第22名，林俊杰，背对背拥抱。 我们背对背拥抱。 第21名， 周迅，幸福的开关。 幸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wanna be in a movie in the 80s with my baby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Here we are, in your car, on the boulevard, lips so far from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Never looking at each other, passing by the water. It'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But I can keep a secret, put your hands on me and keep down. Do you wanna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To Cali Avenue, taking off my shoes and watch the view. Singing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I don't wanna play, play no games. I got no shame, so let me scream your name, scream your name. Never looking at each other, passing by the water. It'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against the rules. But I can keep a secret.On me and deep down. Do you wanna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Break the rules? 这首歌上周第41位，本周晋升到第25位，来自 LaBeouf Natalie Nour 的这首 Red Lights。即使跟不上语速，也可以跟上他的节拍吧，适合大家一起大合唱。好了，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自我崇拜，上周第39名，本周上升16位。这首歌呢，当然又是比较励志的歌了，由新锐词人张畅和魏晨共同填词，寓意要让自己内心强大，坚持自己最初的信仰，不畏有色眼光，随时上演专属于自己的精彩。好了，继续欢声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总说不清楚该怎么明了，一字一句像圈套，旧账总翻不完，谁无理取闹，你的双手甩开刚好的微妙，然后战火再燃烧，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 背对背拥抱，起初创作起因是因为接见林俊杰，听了自己原来经纪人的经历，被误解的委屈，以及工作遇到瓶颈的难解痛苦，感同身受之后便写了这首歌，也是安慰所有那些面对低潮和不堪的人，希望你们可以重新振作起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没用心，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拥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 来自周迅的暖心歌《幸福的开关》，这首歌呢还特别邀请到了两位华语乐坛的资深音乐人来联手打造。其中一位呢曾经两次获得金曲奖最佳国语作词人奖，创作过《会呼吸的痛》《遗失的美好》《我怀念的》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对了，他就是姚若龙。另外一位呢则是出身音乐世家，曾为梅艳芳、郭富城、陈慧琳、梁咏琪、杨千嬅等等多位歌手作曲和编曲的香港音乐人黄丹仪。上周第47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广告之后，欢迎你随腾飞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风吹过草地像牛羊，无论美而你都懂得伤，一回首雄鹰在肩膀，把天地都收进胸膛。家就在奔驰马背上，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Wish you were born again. Offer your loving again. Wish you were born again. I could paint a picture of every detail in your eyes. First time I lipped ya, whole world stopped going by. Rewrite the scripture and call it my only weakness. I turn my shit around and now they're speechless. No.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up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Don't we risk it like gold dust? Go the distance like mold does. Do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y told us. And I hope you notice I was hopeless till I found you. Readjust my focus. Hocus pocus, you appear like boom. Froze like a statue. Homeroom looking at you. Had so many questions on my mind. Where the hell you been all of my life? Straight up from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You're the answer. You're the answer to the meaning of my life. 这首活力四射的歌来自英伦歌手 Example 的这首 The Answer。 Example 说自己开始绕舌歌手生涯主要原因是受到 Snoopy Gogo 专辑的引导，而他的专辑最初吸引自己的就是很酷的专辑封面艺术了。于是18岁搬回伦敦之后， Example 就决定追求音乐事业。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春节北京周边自驾游特别推荐，今天为你介绍雕窝村。从北京经顺义到平谷县城，车程大概2个小时。出了平谷县城呢，再向东至京东大溶洞路口向北转向，经黄松峪水库即可到达雕窝村。这里的民俗风情游非常火爆，全村有数十户农家院为游客提供了食宿。周边呢还有湖洞水、石林峡和飞龙谷三大处大型景区，其中飞龙谷山高林密，人烟罕至，但是公路呢通至山顶，最适合自驾游了。不喜欢远足的你可以考虑这个景点哦。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那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很应景哦，来自刘德华，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听到的《恭喜发财》。 嫁一个好男孩，两小口永远在一块。我祝满天下的小孩聪明胜过秀才，智商充满你脑袋。我祝尊敬的姑奶奶三十六转的比赛，心不转面容不改。我祝三叔公的买卖生意扬名四海，财运亨通祝好在。 恭喜发财，恭喜

首歌来自张靓颖，我是我的。张靓颖认为，当一个人专注追求梦想的时候，就会给周遭人带来正能量，因此在专辑第七感发行之前先行推出我是我的，希望借由这首歌曲鼓励听众大胆的去实现梦想。好了，承载他的是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分享韦琪单的刚刚好。单身久了觉得一个人挺好的，没有惊喜和心跳，也不用担心失去和摔跤，偶尔羡慕情侣成双成对，想摆脱无聊和寂寞，渴望爱情却又不想宁缺毋滥。这首歌是韦琪在11月11号前夕推出的，也算很应景了，单的刚刚好。 这样的生活让我有一些无聊，每天重复痛重不掉，这样的路人让我有一些烦恼，想吹风想触碰心跳，可能我天生有一些傲娇， 期待单的刚刚好。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曹格吹吹风，轻松惬意的曲风描写了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很轻松很甜蜜，就像是一股暖流拂面吹过。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斌提醒你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回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还将为你带来很多过年必听的歌曲，千万不要错过。 今天起床太阳身边绕，我的心情特别好，歌声特别高，心里感觉多美好，做梦忘不掉。 我想牵你的手，带你去追追风，说好不好？你说好不好？ 从不争吵，爱情居然出乎意料，幸福快点报道，不要迟到。 看你看照一照，希望还能够到。 看你看照一照，幸福千万不要被抛掉。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安徽卫视春晚于昨晚与大家见面，此次安徽卫视邀请了潘玮柏、张信哲、凤凰传奇、邓紫棋、许维洲等一众歌手，打造了一场精品晚会，献礼新春。跨次元少年偶像男团易安音乐社也受邀加盟了本次安徽春晚，并献声经典歌曲串烧《路灯下的小姑娘》《吉米来吧》等歌曲，致敬经典，活力迎春。2018年东方卫视春晚将于大年初一晚7:30播出。今年东方卫视春晚主打海派力量，孙俪变身歌手与李健、邓紫棋等比拼唱功，蔡国庆、郁钧剑等春晚红人也将悉数登场。胡一天、许魏洲、毛不易、郑业成等领衔当红小生阵容，而冯绍峰还携贺岁电影《西游记女儿国》剧组成员小沈阳、潘斌龙登上了东方卫视春晚的舞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 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on a highway full of red lights. I've lost so many long nights. Felt words and cut like knives. I know they're gone. Say what they want. I know they're gone. Say what they want. But I feel it changing. I can taste it. I'm on the wave and I won't waste it. I have been patient, but I'm not waiting anymore.Not anymore, no. Gonna dance on broken glass, ay, on broken glass. And I'm gonna make that ceiling crash, that ceiling crash. So what? Still got knives in my back, so what? So I'm tied to the tracks, yeah. I'm gonna dance on broken glass. Hey, here I go, here I go. Ooh, ooh, ooh. Yeah, here I go, here I go. Ooh, ooh, ooh. 这首歌来自美国流行歌手 Rachel Platten 的这一首 Broken Glass， 这首歌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单曲榜上最高排名分别是第二和第八位，那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的最高排名是第六位，还是不错的。Richard Platten 是个个性很强又坚定的人，他经常在创作过程当中会反反复复写下五到六种不同的主题，用不同的桥段来推敲出最满意的作品。好了，欢迎你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那最后一个时段呢，已经临近春节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所以我们要为大家准备很多适合在过年听的歌。首先就来听这一首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自从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在每年的春节 radio 广播当中都会听到它，所以一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又要过年了。应当说阿牛这首歌曲创作的真是太棒了，正是因为他习惯在生活当中找到灵感，所以呢他的歌曲总是特别接地气儿。据说这首歌的创作是这样来的，某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刚好稻田中央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树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于是顿时勾起了他的乡愁，写了这首《桃花朵朵开》。所以呢这首歌曲要特别送给过年不能回家的辛勤的工作者们咯。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你比花儿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 喜呀、啊、恭喜你， 红红的灯笼照大地， 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阖家美满都如意，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 小朋友快来唱欢喜， 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老人健康有好身体，恭喜呀、啊、恭喜你， 红红的灯笼照大地， 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阖家美满都如意，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 小朋友快来唱欢喜， 恭喜呀、啊、恭喜呀、啊、恭喜你，一年比一年好运气，一年比一年好运气。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九月传奇的恭喜呀、啊、恭喜，忙忙碌碌这一年一定要恭喜恭喜你了，恭喜你新春到来喜事多，恭喜你阖家团圆幸福多，恭喜你身体健康快乐多。好了，情绪已经到位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就继续来听年味十足的歌吧。接下来为你带出至上励合的恭喜发大财，过完春节春天就来到了，那之后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很应景的歌，来自王铮的春风。 是什么在向窗外轻轻飞？蓝玫瑰和咖啡的香味，是爱情正在拂过我耳垂。 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腾丁。明天呢就是除夕了，春节的长假也将从明天正式开始了。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就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开门大吉。在春节期间我们的节目暂停播出，下一次和你见面呢就是在大年初七2月22号了。所以在这儿腾丁也借由这首歌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2018年大吉大利，阖家团圆，在这儿提前给您拜年啦。 整理好行装，绣着花的香，为了梦想我们在路上，雷声震天响，雨下的疯狂，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梦想的门就在前方，推开就是灿烂阳光，绚丽的辉煌，勇敢地向前方，乘着梦想的翅膀，离太远天有多高，任凭我们自由翱翔，胜利就在前方，有梦依旧有希望，大吉送吉祥，送吉祥， 心里有爱，有爱也有力量，脸上有笑微笑你就不慌张，心中有梦，有梦你就 有希望，中国吉祥，祝我们实现梦想，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吉运转起来，来到未来舞台，你就是主宰，你的人生很精彩，全家乐开怀，出发就是现在， 雷声震天下，雨下的风没有什么能把我们阻挡，梦想的门就在前方，推开就是灿烂阳光，还有一份绚丽的辉煌，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是带上音乐去旅行。